好啦，翻翻嚟啦。 咁頭先講到咧，Nicolas Cage 咧，佢哋帶住佢哋，即係諗住去逃生啦。咁其實係 啊， 其實開始咧，啲政府都已經意識到呢件事，即係佢冇乜點交代嘅。咁啲市民都未知啦，開始就未知啦。咁佢哋首先即係想去揾窿捐啊，即係諗住匿咗啲山窿度會唔會好啲？咁但係咧。Nicolas Cage 知道冇用嘅，因為佢知道話原來嗰個太陽個風暴可以深入地底成千 穿透啊，直頭係穿透啊， 千米啊， 係啊，佢其實即係等同一種能量物質啫嘛。咁其實佢唔係一種實體嘢嚟嘅， 唔係實體 嘢嚟嘅，只係佢嗰個風暴咧。 你咪當個太陽突然間燒得勁咗，伏咁啫嘛。係 啊， 伏一下咪你成個地球窿咗 ， 佢窿一千米咁樣。咁你死未？咁啊即係死梗。咁 死梗 嘅。到底嗰個預言家即係嗰個初頭嘅細路女，到底佢留咗個咩最後 message 咧？佢好想知啊。所以揸揸車咧，佢就兜咗去嗰個故居。即係 佢唔係揸架車兜咗去，而係因為個女主角已經看唔到嗰兩個細路仔，嗰兩個細路仔俾 Whisper 帶咗去嗰個故居度。咁啊，尼古拉斯基茨已經知 道。唔係，最初天在天光嗰陣。 哦，天光嗰陣時。 係佢自己揸車嘅，佢都未意識到咁強烈嘅。 唔係，但係佢已經揾嗰個數字，揾咗個坐 標嚟啊嘛。咁嗰個女人以為阿 Nicolas Cage 咪 short 咗咧咁，咁佢又冇等佢出嚟咧就。揸咗車走喎，竟然佢好想揾窿捐喎， 佢好想揾窿捐， 揾個地方即係可以安全。 安全嘅，但其實尼古拉斯基茨已經知道係冇地方係安全。 拆咗呢道門之後咧，翻嚟咦佢偏邊位度啊佢哋咁原來佢已經刮甩咗啲油，知道咗。 知道咗個坐標，最後嗰個坐標 知道咗數字。咁樣跟住佢死啦，揾唔到佢哋咁。咁佢已經有個坐標咧，知係邊度啦。咁但係佢要揾翻嗰啲仔。同埋呢個女同埋嗰個女仔啊嘛，咁結果咧，佢就喺個塞咗喺個油站度，咁跟住開始新聞已經開始報道啊呢啲問題啊，咁哇個個瘋狂咁喺度搶嘢啊，喺度咩啦發癲啦 咁啊，我覺得最突出就係嗰個油站嗰個賣零食嗰個老闆咧，呢個政府假嘅， 哦 係 好笑啊，佢話政府講咩千 年蟲咧，冇事啦咁樣嘅啫， 咁嗰班人唔理喎，搶嗰啲嘢， 一搶嗰啲嘢 發爛咯，咁跟住啊佢個仔啊就偷偷地喺嗰個電話亭，即係油站電話亭打電話俾佢老豆啦。咁結果後屘個老豆趕到佢嘅時候咧，原來呢、這個咁跟住咧後屘咧嗰個女人啊都揾唔到呢兩個細路仔，原來中間俾啲 MIB 啊捉走咗，喺油站度捉走咗。咁、那個女人就嘗試去追啦，咁當然中途俾架火車 應驗咗 佢媽嘅原罪，佢嗰日死啊！但係佢嗰日係咪都死㗎啦？係咪啊？唔係喎，嗰日個災難都未嚟喎。 未嚟㗎，過咗係。 咁拎出出去到，亦都見到佢死咗啦。係 啊 係 啊。 咁跟住佢就冇辦法啦，自己一個人就趕去嗰個 location。佢冇辦法揾到嗰啲細路㗎嘛。係 啊，但係佢知道嗰班細路係會俾佢帶去。係 冇錯啦，佢意識到呢樣嘢。咁結果去到嗰個 location， 結果係咩咧？佢落車，唰一聲踩落地下，咦咩嚟咧？ 就係嗰 啲黑色石 頭， 就係原來嗰啲黑色石頭就係嗰個 location 度帶嚟嘅。係就係由嗰度執翻嚟，咁就原來一早已經即係話咗佢哋聽，你要嚟呢度。 set 好咗個場等你㗎啦，已經。 冇錯啦，係啦，搞定個場等你嚟玩。咁結果佢就追到去啦，咁跟住。點算咧咁？跟住佢個仔話：，佢哋冇惡意嘅咁。因為佢哋聽到佢哋嗰啲外星人 交流到啊， 佢哋唔知道外星人嘅，到呢度都 交流 冇講過。咁跟住佢話佢哋冇惡意，佢哋只不過想嚟幫我哋。 係。 咁跟住佢初初好笑，帶埋我走。佢話 ：，sorry， 唔係佢唔識講嘢嘅，咁佢就叫個細路仔轉述。佢話唔得嘅，成個細路仔，淨係一細路， 淨係可以揀選被揀選嘅人， 係粗神嗰啲細路仔嚟嘅。 係啦， 佢冇解釋點解， 佢冇解釋點解。 咁跟住個樣好苦咁樣，係啊。咁跟住佢好睇，後來接受咗啦，接受呢樣嘢啦。 接受咗呢樣嘢，就同個細路仔講話，其實我哋都會陪住你嘅。我哋永遠都會喺你身邊嘅。 係啦，因為佢同佢仔，因為你初咪話咧，佢個仔佢成以為佢耳仔有事， 係啊， 所以佢仔係識手語嘅。 識手語。 佢成有句手語就係用手做嘅，就係我同你係會永遠 一齊 呢樣嘢。咁一個手語，咁啊最尾就睇中咗手語，就睇住個仔佢戴上一個飛船。咁個飛船出現嗰陣咧 ，Nicolas Cage 成個人跪低咗。點解咧？原來就係正係嗰幅聖經裏面嗰幅 illustration 入邊畫嗰個嘅嗰樣嘢。一陣同大家解釋， 好似混天兒咁樣， 冇錯啦， 喺個 圈 轉住嘅， 一個圈裏邊有一個圈，一個圈入邊嗰個圈。原來咧，聖經入邊佢見到，即係聖經入邊講嗰樣嘢咧，原來係飛船嚟。咁佢就明白曬，原來歷史上面啊，咁耐以嚟引導人類嘅就係呢班外星人。咁最尾就帶走咗呢個細路仔同埋呢個女仔。當然佢哋唔知乜又抱咗兩隻兔仔走嘅喎。呢下嘢唔 知有咩關係，即係有少少羅亞方舟咁。 有啊，有，因為佢其實唔單止兩隻兔仔嘅，佢帶咗上去兩隻兔仔，但係附近咧係有一對鹿走過。即係阿尼古拉斯基治一揸車去到嗰黑色地方嘅時候咧、哦，一落車已經有一， 其實佢一對只救嗰啲人走嘅，可能人係一對， 人有一對， 哦、 動物有一對， 羅亞方舟， 因為基本上已經見到有一對紅鹿閃過，跟住其他動物見唔到啦，但係一對兔，一對 對兔就嗰兩個細路仔攬住啦， 咁一對僆仔， 係啊，僆仔 咁就已經係有一種隱喻咗，即係其實我睇到嗰一段嘅時候已經。哦，方舟， 冇錯啦， 已經係預咗係有 嗰度升空啦，咁跟住所有升起啦，咁跟住佢都唔知道開心定唔開心，因為第一佢個仔得救， 係 第二佢唔得救。 但佢自己嘅內心咧，我覺得尼古拉斯基去到嗰個地步咧，佢已經平復咗啊，平復咗啦。 咁後屘佢就揸翻車啦，咁已經有天光啦。 係，佢咪天光係太陽風已經嚟緊，成個天都光曬。嗰陣時係個太陽風嚟咗啦。 咁後屘咧就對都天光嘅，都天光。咁就翻返去自己屋企，因為咧佢原來開始就講同佢屋企人唔啱噶。 因為佢爸爸係牧師啊嘛。 冇錯啦，呢樣嘢其實係有關嘅，成套戲一陣解釋俾大家聽。咁後屘翻到就一家團聚攬住，跟住後邊窗門就嘣咁就毀滅啦。 啊，嗰度嚟得慢咗啲，係應該太陽風會再快啲嘅，不過佢要用個電影手法交代， 冇錯， 就逐層逐層樓冧， 好犀利嘅啲特技， 好犀利， 一啲都唔渣，勁過呢個地球停轉日啊！可以同大家講， 係勁啊，係勁啊，係勁啊！ 個地球個表面成浸冇咗， 係啊，我未見過咁樣嘅場面，我未見過咁樣。 跟住咧鏡頭一轉咧。咁就見到一個好靚嘅，佢又唔係草嚟，嗰啲奇怪，好似草咁嘅樣。 植物嘢啦。 跟住咧就見呢兩對細路仔咧，著住一啲好靚嘅，即係白色嘅衫喺上面跑啊，好似天堂一樣。咁結果呢個故事就係咁完啦。 嗯，冇錯啦。 咁話咁啊，串曬橋，大佬。因為咧，我哋唔敢同大家講一次咧，我哋唔可以講到後邊嘅解釋俾大家。係 啊，係啊，係啊。 咁其實呢套戲，阿陸奕覺得係點樣？ 我覺得啊，我用個睇戲角度嚟啊，睇戲角度嚟講咧，呢一套電影咧個結局咧，俾我嚟講係震撼嘅。 嗯， 因為點解會震撼呢？大家睇過好多咩地球停轉日啊，嗰啲咩明日之後啊，嗰啲乜嘢都好啦。 最尾梗係 stop 到個災難嘛。 一係 stop 到個災難，一係個災難 stop 唔到，但係有個 hope 喺度，有個希望喺度，即係俾人類有個新希望。 唔使死曬嘅， 唔使死曬嘅，點樣都可以揾到一個希望。但係呢套唔係喎， 冚球鏟真係第一次喎。 第一次 電影上， 我第一次見到咁嘅情況。 卡通就試過好多次冚球鏟嘅， 我卡通 人電影就好似未試過。 係咪伊迪案嗰啲都已經？ 咁你成宇宙都最尾都係啦，係 成宇宙都冇曬啦。 新世紀都係， 新世紀都係咁樣死曬，死剩阿咩？ 真戰 同埋同明日香。咦？呢度有啲似喎，最後嗰個表達個意象。 係啦，係 有啲似喎， 冇錯啦， 有啲似喎嗰個意象。 點解咧？因為大家係有啲聖經嘅背景嘅。 聖經背景嘅，但係呢一套咧喺個結局嚟講咧。會真係攞命，我以為有得救嘅添，我以為尼古拉斯基治救得到嘅添，原來係救唔， 你 原來 救 唔到，因為佢中間咧，即係唔係中後段啦，交代話 開始科學啊， 佢開始科學就係話，喂，佢咁咁多個巧合，咁多個 coincidence 俾我知道呢堆數字，俾我知道有呢啲，係咪我有辦法去救到咧？原來唔係，佢真係有辦法引導呢兩個僆仔去到嗰個目的地， 成全成件事啊， 成全成件事啫，咁、所以變咗做咧喺呢個情況底下咧，作為一個睇電影嘅角度、睇古仔嘅角度嚟講咧， 好特別啊呢套戲。 好特別，咁關於聖經嗰部分阿 Tasco 你講下啦嚇。 哦，咁其實咧，哇呢、這個都幾複雜嘅 啊， 或者唔係聖經嘅，咁唔係淨係聖經嘅，都係佢有用到聖 經、啊、有用到聖經啦，因為佢嫲嫲床頭嗰本就已經係聖經嚟噶嘛 ，Holy Bible 嗰本咯，係 啊，咁首先啊，佢開場咧就講呢個 Theory of Randomness 咧，即係呢個嘅隨機咧，定係呢個嘅determinism 啊，即係決定論咁樣嘅喎。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呢兩個都係一啲即係等同進化論同埋呢個創造論嘅一個爭拗點類似啦。 但係呢套戲佢強調嘅咧就係到底宇宙同人生啊，到底係 random 即係冇無釐頭嘅啲嘢隨機發生嘅啫。 一聲， 即係好似佢老婆嘅死咧，係冇無釐頭嘅啫，咁啱發生唔好彩嘅啫。佢覺得好過啲啊， 好過啲啊， 覺得好過啲啊， 即係一堆分子一堆化學嘅反應 嘅啫。如果你要話俾佢聽成件事咧係有決定論，你即係話我老婆抵死啊？ 是啊， 我要冇咗老婆同過呢個生活係應該嘅， 係應該 接受唔到呢樣嘢，係啊，即係佢咁樣理解，同埋一般人咧都係咁樣理解呢個嘅決定論同埋呢個隨機嘅喎， 係 啦，即係到底有冇天啊？天到底有冇眼啊？你明唔明啊？即天有冇眼啊？天有情啊嘛。 佢第一幕已經係因為佢老婆死咗好頹廢啦。 咁呢樣嘢當然咧，佢本身係一個太空嘅科學家啦。咁當然佢係好理性嘅。 咁佢當然佢第一幕同佢細路仔傾偈嗰陣咧，即係燒嘢食同佢觀星之後咧，翻返入屋，佢就同個仔啊話：，誒我頭先同你講嗰啲係 heaven 啊，即係佢講 heaven 咧，我係指到宇宙裏邊嗰啲星體喎。咁樣，咁佢個仔話：，誒得啦。即係佢 真係好笨啊咁樣， 係啊，唔係佢個仔好得意，好老積嘅。話得啦，你唔中意相信， 你唔好信啦。 唔係你唔中意相信媽媽都死咗嘛？媽媽死咗，即係去天堂嘅。咁你信你嗰套啦。 係啊， 哇，咁佢好無奈， 佢好無奈。 你唔緊要㗎，咁樣佢話唔緊要㗎，你唔使內疚。咁呢樣嘢原來已經點出咗一樣嘢就係、是、咧，佢其實佢唔相信有天堂啦， 佢唔相信宗教。 因 為佢反佢爸爸啊嘛，佢爸爸係牧師嚟嘅， 冇錯啦。咁有呢樣嘢啊，咁就係嗰個理性同埋宗教之間，好似有衝突係嘛？好似衝突，但係呢套戲咧，去到最後咧，就發現呢兩樣合到一嘅喎。佢個電影故事入邊 合到一嘅，交代咗佢其實係有個真係唔係一個巧合咯。佢故事交代咗唔係真係一個巧合。 係啦，嗱咁講翻啦，咁 random 嚟先嘛。咁頭先就一路就係話，喂，全部嘢都好似。屎忽撞棍又咁啱得咁巧啫，佢個仔，佢個仔唔一定攞到嗰封信㗎，即係嗰個嗰張畫㗎。喂，咁成班水好多人㗎喎，咁一人求其伸隻手，佢個仔求其伸隻手揞嘅啫嘛，嗰啲人又求其第一封俾佢啫嘛，點解咁啱就係俾佢諗攞到呢封嘢？咁點解佢個仔又咁醒嘅，就帶翻屋企，唔帶得翻屋企喎？原本 個 仔又帶翻，帶翻佢又點解咁巧又嗰杯死人嗰杯酒咧，又咁啱擺咗兩幅嘢就圈個圈，就 變咗911咧？ 係，所有嘢係咪睇落去係唔啱咧？但原來咧唔係咁啱嘅，你好多嘢你以為係咁啱，原來係命定咗。但佢講嘅命定咧，又唔係大家話咩缺咩命運啊嗰啲咁嘅，佢又唔係咩意思。 咁 大家咧要好明白呢個嘅命定論嘅意思係點樣？係咁呢個係一個比較深啲嘅一個基督教嘅裏邊嘅概念嚟嘅。 係 係啊，咁就咁啊中間咧，佢係啊，咁其實啲佢最尾咪講咗咯。佢就係話所有嘢雖然係命定。但係大家睇到 Terminator 啦嚇 ，Terminator 佢成日有句嘢講㗎嘛，Linda Hamilton 咪成日話係佢嗰個即係黎本來救佢第一集啊，即係 John Connor 嗰個生父啦，成日講就係no fate but what you make 㗎嘛，即係冇命運嘅，係你點去創造㗎嘛，咁但係呢個嘅呢個所謂嘅命定論咧，佢就同一般人相信嘅即係命運呢樣嘢咧有少少分別嘅。嗱，咁你喺呢個基督教嘅睇法啦，喺神學裏面講咧，咁就其實話就話個神其實係將成個劇本好似寫好一樣，咁但係咧其實又唔係嘅喎，其實中間嘅角色咧，即係我哋啦，其實每一個人咧係有獨立嘅自由意志嘅，你可以決定去咁做同唔或者唔去咁做，咁但係咧只不過佢預知咗啫嘛，你明唔明有分別啊？ 即係 我 聽日會有呢個咁嘅決定， 我知道你聽日就去邊度㗎啦，咁解啫嘛。咁但係嗰樣嘢唔係我影響到你去㗎，係你自己決定。我知道啫嘛。 即係佢已經知道咗你嘅決定。 係。即係嗰樣嘢又唔係 exact 嚟咁嘅。即係總之嗰樣嘢唔係話佢整你，你明唔明啊？係你有自由意志去 involve 到中間嘅決定，大家明唔明？ 好深， 唔係佢命定嘅意思，就係你俾佢整嘅，佢冇整你嘅，佢冇整到你去行嗰條路嘅，你明唔明？即係一個人去墮落定係去做好事咧，其實係你自己決定嘅，係啦，即係佢係有個咁嘅意思喺裏邊。咁好似呢套戲咁樣咧，咁佢所有嘅好似好巧合嘅嘢咧，原來一開頭已經係決定咗，係會咁發生。咁佢最尾咧，亦都係去 fulfill 成件事。所以 fulfill 成件事咧，亦都唔係話你一定要你自己唔使死嘅。 是 因為整個地球的大計劃最後就要救回這一班即是羅亞方舟這班細路仔或者動物 那 些這樣的東西嘛，即不可能救所有人的這樣東 西。 OK， 那其他人呢唯有可以做的東西就是成全人的。想這個成全人的這樣東西呢，也都是一個算是一個基督教的精神之一。你整個是不是你想想即是耶穌釘個十字架，那其實他這個精神就是一個成全其他人嘅精神啊嘛，咁其實嗰啲基督徒咧平時相信嗰啲嘢都係咁嘅，個意念應該係咁嘅，即係去成全人哋嗱，即係好似你佢哋成日講啊，話即係佢傳福音咁，咁傳福音佢唔係話一定要嗰個人即刻信噶嘛，即係佢播種啊，大家明唔明啊？佢播種啫嘛，呢個人可能經過好多年之後佢最尾信咗，但係你冇你第一次去播種嗰下，佢唔會後邊嗰啲嘢收割嗰人未必係你嗱，呢個成日講嘅，大家如果有接觸過教會咧，你一定會聽過呢樣嘢。 即係播種嘅人唔同收割嘅人，但係咧你播種嘅人係好緊要。 明白。 好似你覺得哇嗰、那個人收割，你諗下咪即係好似喂大佬大家去做同一個客，喂有冇搞錯啊？我揾個客翻嚟，你去你簽 你去開高塔， 你去開高塔先嗱，你咁諗就錯曬。即係喺成個宇宙嚟睇咧，冇呢樣嘢。同埋咧喺成個宇宙嚟睇咧，死幾多人都好咧，對佢嚟講同打冧幾多棵仙人掌係同等價值嘅。 冇乜意義， 唔係，係一樣咁大啊個意義。即係人咧，好多時咧係會以為自己好重嘅，睇得自己好重，因為自己係人啊嘛。 嗯。 即係你死只狗，你唔覺得一件事喎？你打冧棵仙人掌唔覺得一件事喎？你鋸曬啲樹，你唔覺得一件事喎？你就以為自己係最緊要。咁但係咧，成個宇宙嚟睇咧，人都只不過其中一 part 嚟嘅啫嘛。咁都係人係都係緊要嘅。咁但係其實好多嘢都係緊要㗎啦。咁所以佢到最尾呢啲嘅所謂宇宙外星人咧，因為都係將成個地球嘅即係一啲嘅一啲揀選咗出嚟嘅一啲 species 物種啦， 帶去另一個星球，係啦。咁呢個就係佢呢套戲一個嘅解釋啦， 一個結束 解釋。咁佢呢個咧就或者我再講多少少啦。咁套戲除咗嗱呢個其實我想講咧都未牽涉到一啲基督教嘅一啲嘅即係啲嘅內容嘅。咁中間最牽涉到嘅當然就係、即只有小孩可以進天國嗰樣嘢啦，最尾就係佢哋揀咗全部細路仔嘛，咁同埋世界最後係會燒毀會過去咧，咁結果係一係燒曬啊過去，咁同埋咧會有新天新地嘛，咁佢最尾佢哋帶咗去 新天 新 地， 所以咧當然係另一個星球啦，佢呢度變咗係，佢再開始過呢個文明啊嘛，咁其實可能呢個地球文明都係咁開始嘅啫，當年。即係可能幾百萬年前都係咁啊！佢冇解釋嘅 ，OK？ 可能呢班外星人不斷將呢啲嘅宇宙嘅種子，即係我哋嘅，佢不斷周圍播放嘅，係啦，可能就係咁樣嘅。咁其實係一個好大、好宏大嘅一個計劃，人唔知好渺小嘅裏面嘅一部分，係啦。咁好啦，咁中間咧都牽涉到咪有一幅畫就係、是、有一幅即係怎用英嚟畫嘅畫啦，係 啊 係 啊， 即係個聖經入邊一幅 舊簡紙嗰啲咁樣嘅， 咁裏邊就係呢個以西結書裏邊嘅一段啦，咁講呢個先知咧就見即係曾經學舊約啦，咁見過呢個神啦，咁神側邊有四個活物咁樣嘅喎，咁四個活物咧就好怪嘅，唔係人形嘅，即係如果根據佢嘅形容就唔係人形啊。不似人形嘅，咁同埋最怪咧就係佢哋下面會有一個嘅球體嘅嘢咧，就係一個環啊。咁環裏面又有環喎，其實你唔明咩意思，咁咩叫環裏面有環？嗱，大家睇都唔明嘅。咁其實咧，太空總署咧都有啲人咧就將佢畫成咗隻太空船咁樣去。嗱，因為咧好多嘅即係研究 UFO 嘅人咧都話咧呢個就係聖經入邊即係人類同 UFO 接觸，即係第唔知第幾次接觸啦，叫做啊。算唔算第三次都算㗎喇，都見到啦。咁第三次接觸裏面嘅一個證據㗎嘛。咁就話呢個以西結先知見到應該係 宇宙船。 係宇宙船或者外星人咁樣。咁就好怪嘅，我睇下先搵唔搵得返嗰段嘢呢。咁佢話呢四活物呢各有六個翅膀喎。係啦。咁遍體內外都長滿了眼睛咁樣嘅。係啦。我觀看活物嘅時候啊，見到活物嘅臉旁各有一輪在地上，輪嘅形狀同顏色咧，好像水蒼玉啊！這個四輪都是一個樣式的，這個形狀和作法啊，好像輪中套輪啊！咁呢個就係以西結書舊約啦，第一章嘅15-16節咁樣嘅。咁其實佢好短嘅一段文字啦，咁但係無限嘅想像喎，咁大家就覺得哇，呢個唔係人形嘅，你點解覺得佢？活物嚟啊，肯定你見到係一個飛行器啦，係咪啊？咁我哋可以 post 翻啲即係 illustration 俾大家睇下，咁或者戲入面嗰幅嘢我都有，咁俾大家睇下 compare 翻到底，喂，到底佢講嗰樣嘢，你相信到底係一個飛碟啊，定係其實佢一個奇怪啲嘅一個外星物體，定係一個其實係天使咧？嗱，咁有人咧就會將呢個嘅四活物啦，同呢個嘅基路柏天使啊等同，咁基路柏天使係咩？就係、是、都係有六對翼嘅。咁大家即係乜嘢呀，咁嗱而家嘅 Eva 啦，咪有時畫啲仕途就係咁樣嘅，就翼搭住翼㗎嘛，有啲翼就遮住自己，有啲翼就飛咁，咁中間都係個仕途嘅樣嗰個就加落去嘅啫。咁另外呢 ,Wingundam 啊 ,Wingundam 即係呢個嘅 OVA 呢入面嗰個所謂嘅天使高達啦、天使樣嗰度，其實佢亦都係一個六翼天使嘅形象嚟嘅。係啦，咁大家可以理解翻就係咁上下啦。當然佢唔係高達嚟嘅，大家肯定呢個以西結先知唔係叫高達啦。OK， 咁 咁就呢、這個係啦，咁其實呢個大家可以自己判斷下，到底你相信到呢佢見過係乜嘢？咁同埋咧，呢、這個四活物咧，原來亦都唔簡單喎，喺聖經入邊亦都多次出現啊，唔係就係得呢一段。咁原來喺啟示錄嗰陣啊，當佢哋打開呢、這個呢啲封印啦嚇，佢降災陣咧，頭嗰四災啊，每一災都由呢啲四活物其中一隻咧叫出嚟嘅。咁就係我哋上一集講過嘅呢個黑啦、紅啦、係咪綠同埋白啊、灰同埋白嘅馬喺呢度錯咗嘅呢度唔係呢度係另一套戲 Horseman， 即係張智如嗰套戲嗰個寫法嚟㗎嘛。咁聖經入邊唔同嘅，咁佢象徵嘅瘟疫、戰爭、死亡咁樣啦，饑荒咁樣啦，咁呢個啟示啦扯開咗少少。咁即係話咧，呢四活物咧，原來聖經入邊多次出現。咁有人就話佢哋係等同於呢個基路伯天使啦。咁基路伯天使係咩嚟嘅咧？就係喺呢個約櫃啊，大家有冇睇過呢個奪寶奇兵咧？咁樣第一集咪揾藥櫃，藥櫃上面咪就係有兩隻有翼嘅天使喺個櫃入面，金色咁啊。咁嗰啲就係基路伯天使。咁同埋咧喺呢個嘅，即係佢裏邊即係原本聖殿係咪至聖所？即係至聖所，普通人唔入得去㗎，普通人入去會死㗎。咁啊，嗰布幔咧就係受咗呢啲嘅 象徵 基路伯喺上邊。咁基路伯咧係分別有幾個面㗎喎，大家覺得好怪，好似睇緊鐵甲萬能俠裏邊嗰啲怪獸咁係嘛？一個是人面啦，一個是獅子啦，一個是鷹啦，另一個就是牛啊，係啊。咁如果你解經入邊咧，佢哋就話咧呢四個活物咧，其實象徵住四福音啊嘛，即係佢哋有佢哋嘅解釋啦，咁係唔係就唔知啦，即意義上都可以咁諗咯，係啦。咁其實就幾複雜嘅，唔係話一言三言兩語可以即係咁易解俾大家聽。 係啊，真係 嘗試講下，係啊，係啊，係啦。咁所以咧呢套戲入邊咧，我相信個作者咧。即的確是有很深的 Christianity 的呢、這個嘅理解啊，咁啊嘗試用啲科幻嘅 角度 係啦，去解咗呢啲嘢，同埋解通好多嘢嘅，即係例如 MIB 係啦 ，MIB 哦原來佢故事入邊有個哦咁會唔會就係歷來嘅所謂見到變成人形嘅天使，其實就係呢啲嘅 MIB 咧咁樣。 我估可能係啩，因為 佢裏面當然係啦。最尾嗰啲啊，路易都話啦，最尾佢哋變翻做原本樣。 原本樣嗰陣 去咗啲人嘅外表之後咧，佢哋完全係一啲透明同埋發光嘅人形物體。 有人形物體啦， 而背脊咧竟然有啲光之翼嘅喎。 光之翼，咁佢流出嚟嗰個翼咧，就真係有啲彎彎地拖翻落嚟， 好似一團煙咁，佢又唔 係。好似一團煙，佢又唔係好實體嘅。 當佢飛起嗰陣咧，就好似一對即係大家見嘅天使嘅形咁樣， 送你一對翼啊！ 係啦，唔使入。咁呢個嘅 Red Bull 係咁啊，所以變咗做我嗰陣時睇嘅時候，因為我冇咁強嘅宗教背景啊，咁我睇嘅時候，第一個就係我睇到嗰個係嗰、那個叫做羅亞方舟嗰啲咁嘅，係 啊，嗰個好冚冚冚啦， 跟住我睇到天使嗰條橋啦，即係嗰四隻嘢變翻做一個發光體嘅時候，有人嘅外表，咁又有翼嘅嗰個 大 動喺度，個形象就好天使咁嘅形象，即係當然啦，呢、這個就唔係大家見到。嗰種咁啊文字式嘅或者係圖像式嘅天使， 心目中嘅天使啦， 唔係一個人，唔係一個肉身加對翼， 幽得人驚嘅，見到個腦 透明嘅，你見到曬所有入邊嗰啲 身體入邊啲構造 嘅，構造嘅，咁當然都係藍色血嘅，我同後邊有冇個 藍光嘅， 藍光嘅， 咁啊頭先唔記得講啊，咁佢哋嗰只飛船啊，放嚟嗰個球啊 ，exactly 就係一層一層， 一層一層， 有啲似咧中國嘅象牙球啊。 似啊似啊，係 啦 係 啦係啦係啦，咁佢就解釋咗到底嗰時聖經入邊到底佢哋見到啲乜嘢？咁當然係電影入邊嘅解釋， 電影入邊解釋 唔會係真實啦， 唔好信 啊！呢個電影入邊嘅解釋 啊，電影佢俾個解釋你睇嘅啫， 即係信徒就唔好話你亂講，呢個純粹提供一個嘅可能性，亦都唔係我哋講，我哋解翻套戲到底講咩啫？咁其實咧都幾 interesting 喎，你可以借呢套戲咧同人傳福音㗎。是幾有意義， 幾有意義嘅， 係啦，因為裏面咧，佢講到最尾就係嗰個成全同埋犧牲啊嘛，你明唔明啊？成全人哋啊，呢樣嘢其實都 OK 嘅，係啊，唔係靠為自己。 其實如果你講情嘅話，呢套戲有幾個唔同嘅情啦。不過最主要咧就係佢講翻就係兩代父子情。 嗯， 呢兩代父子情都講得其實 包括 Nick Cage 同佢自己嘅 爸爸，同埋佢同佢個仔溝通，係溝通啦。兩代父子情啦。咁如果你唔當係一個咁大製作嘅一個末世片嘅嚟睇嘅話， 其實 兩代父子情 其實我最尾佢翻屋企度，我會 睇翻似 Tom Cruise 嗰度地球，唔係強戰世界 啊，係 War of the Worlds 裏邊佢最尾又係翻屋企噶嘛。咁、 啊、 當然啦 ，Tom Cruise 佢係戰勝咗之後翻屋企啦。 嗰、那個又喺外喺度，係 外星人已經先死曬啦。呢、 啊、 度、 啊、 就唔係，係 因為佢哋全部都要 迎接一齊死。咁其實你可以想象到咧，佢哋心情係乜嘢？ 好平淡，但又好矛盾人物。 唔係佢翻到去係唔需要講嘢， 唔需要 大家明啊， 明㗎啦， 明啊，冇咩誤解，乜都冇曬。咁、啊、其實呢樣嘢大家要即係體會下，到底裏面佢哋想表達嘅係乜嘢？其實係一啲好深嘅。 想體會住， 唔係即係裏面佢想表達嘅嘢啊， 想要表達， 佢想表達嘢，即係咪到你要去你去死嗰日，你先要體會到咧？而家唔使啦，提早少少 睇到戲， 唔係睇到戲你可以諗下，咁到底係咪反省好多即係宇宙人生嘅嘢？咁其實呢套戲真係諗好多嘢，睇完之後。 都真係嘅， 咁、啊、我覺得成功喎，之前幾套嘅所謂即係講 沒曬嘢 啊，係啊，呢度我真係幾好睇，同埋真係有 point 嘅講啲嘢。 起碼佢真係沒， 同埋唔悶係嘛？ 唔好話，因為佢開頭咧， 我又唔悶喎。 唔係佢唔係叫悶啊，佢係鋪排開頭鋪排嘅節奏慢。我睇嗰場戲咧，直頭咧有人喺我後面打鼻鼾啊！ 唔係啩？ 真係即係阿尼古拉斯基接不停喺度飲悶酒啊，喺度頹。 嗰度好短嘅啫。 跟住又喺大學度講書咧，我直頭我嗰場睇啊，可能因為早咗十一點半啲人未瞓醒。 哦。 後面直頭有人打鼻鼾。 早場唔好講啦，早場。 好犀利。咁但係佢唔係悶嘅，但係佢解謎嗰段時間咧就越即係。越來越開始精彩咯，可以咁講話係慢慢向上咯個劇情先係。 佢最尾喺佢嗰個即係嗰個所謂外星嘅草原咧，最尾佢啲嗰兩個細路仔都走向咗棵樹。嗱嗰棵樹我唔知佢有冇即係隱喻啲咩世界樹啊、生命樹嗰啲咁嘅嘢，可能都有嘅。 有 啲咁嘅隱 閃 嘅隱喻係係咁其實佢總之用咗好多呢啲咁嘅聖經嘅影像就擺喺呢套電影入。 但其實聖經入面因為我唔知啊，我唔係基督徒啊，有冇解釋過金色嘅麥田啊，同埋呢個銀色嘅樹嗰啲㗎？因為佢後面嗰個影像係真係咁樣。 其實新天新地裏面咪好多呢啲咁嘅嘢。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所以變咗就我估係都佢最後營造嗰個畫面都係好強嘅。 同埋咧，最後咧，佢個仔同阿 Nick Cage 道別嗰陣咧，佢哋咪話佢哋會喺 Heaven 再見。咁、 啊、 由開始佢唔相信有 Heaven 呢樣嘢，到最尾佢哋相信所有離開嘅人咧，最後都會可以重聚嘅。 嚇、 啊，係當然佢講嗰個可能唔係 physical 啦。 嚇、 啊，係啦。咁其實最尾佢係信相信咗呢樣嘢。 嗯， 係啦係啦。咁其實你唔可以話冇 hope 嘅，因為佢 hope 未必一定係 physical 的。 係，但係起碼佢同其他末世片唔， 佢唔同㗎， 呢個係唔同 末世片，死唔係最大嘅問題嚟㗎， 係啊， 係啊，係。咁呢套嘢其實就高層次啲嘅。 如果撇除咗佢嗰個科幻嘅元素，即係嗰個外星人元素喺度嘅話咧，絕對係似一套宗教電影。 哦，係㗎，唔係一咁解完之後，你咪覺得係咯。 係啊， 係嘛？ 當然係你解俾我，我係唔知啦。 冇咁強烈， 冇咁強烈， 其實好強烈㗎呢套。 其實佢 好強烈， 佢唔係話你解完之後強烈咗，而係佢本身從佢解埋嗰陣時， 其實係有 已經係有嗰個意思喺度。 有，不過你睇唔睇得到啫嘛？ 睇唔睇得到啫， 冇錯啊。喂，咁係咪講下鋼鏈先啊？喂，呢度都講要解咗好耐。 哦，唔係，因為我哋頭先咧就休息時間咧繼續講緊呢個控呢個問題啦。咁其實咧 咩控？ 嗰、那個弓字係啊，嗰、那個弓字下面 仲 有水嘅呢個控，咁到底佢嗱，我哋就頭先講過話西方傳教，即係嗰個煉金術士係點樣做啦？咁我哋講下啲東方嘢啦。 係點樣？ 咁例如咧如果大家有睇《射雕英雄傳》嘅話咧，入面有阿馬玉道長啊，馬玉道長咧就同呢個阿梅超風咧。就一係蠢啊，一係馬玉道長蠢啊，解釋咗幾句嘅《九陰真經》嘅經文。咁、哦、當然啦，《九陰真經》就係道家大壽道藏底下寫出嚟嘅一套嘢啦。咁入面好多經文都唔係啊，金庸先生自己亂寫嘅，係真係有抄出嚟、 哦。真係有《九陰真經》嘅咩？ 唔係有《九陰真經》 哦， 萬壽道藏係有。 哦、OK、 啊。或者大道藏嗰啲都係有嘅，但係。咁真經入面嗰啲經文都係 嗰度抄咗嘅啫， 咁其實咧道家咧不嬲都有分念內丹同埋念外丹嘅， 係啊係啦。 咁內丹咧就係好似金庸寫嗰啲， 唔係教大家去練啊， 唔係教大家去練。咁當時咧， 屋企亂咁練， 即係我嘅理解啦。因為阿馬玉道長解有一句叫做元控緊收藏， 係咩嚟嘅？ 咁、那個控咧就係供水啦。咁元控緊收藏咧，阿馬玉道長即係阿梅超風問阿馬玉道長元控緊收藏點解？咁阿馬玉道長咧就解釋話：哦，即係固腎水息心火。咁即係等同咧固腎水息心火咧，即係我哋而家因為當時嘅嗰個中國嗰個思想咧，就認為自己嘅體內就已經係一個五行。 自己個體內一個小宇宙啊，解釋就已經有五行喺度，咁所以道家咧係有分練內丹同埋練外丹，咁練外丹就係頭先我哋講緊嗰啲丹藥啊、藥石啊、係柏丸啦，例如早期無線播嗰套嗰唐朝豪放女嗰個五石散啦、啊，嗰啲又係佢哋代道家入面練嘅一啲丹藥啦，其實即係重鹽、重鹽、重鐵， 係 會食死人噶嘛， 係啊係啊。 咁咁練內丹呢，即係例如嗰啲三清道派啊、全真道啊、五斗米道嗰啲係以練內家為主嗰啲，因為我就叫內功咁樣，冇合小說叫內功，咁佢哋叫練內丹，即係修養。咁佢哋喺嗰個修養底下呢，就係等同點樣去識平息自己嘅心火。咁其實呢紅呢，即係供水呢個字呢，喺古代嗰個叫物理學，中國嘅古代物理學嚟講呢， 係 形容緊一啲液態嘅金屬。咁當時能夠做到液態金屬呢，就只係將啲鐵煮溶，咁將鐵煮溶咗之後， 就唔係真正嘅水銀嚟嘅， 就唔係真正水銀，或者可能有水銀成分，但係未到嗰個地步，咁只係因為後期呢有呢、這個、mercury 啊呢個字出咗嚟，咁佢係一啲液態嘅銀色金屬物體咧，咁所以用翻呢個鈴去代表翻呢個元素。 哦、當年中文字可能未必係 未必係直指水銀嘅，咁所以變咗做喺當時嚟講咧，佢哋煉鐵。練完鐵之後出咗嗰啲紅色水，佢哋叫鈴。咁體入面嘅咁體液嘅血咧，又係紅色嘅液體。咁所以元鈴緊收藏呢句咧，即係等同令到自己嘅血氣或者血氣，令到能夠可以清火降温啊！即係等同有咁嘅意思。 某啲中藥廣告 係啦。咁所以變咗做咧，我哋可以大家咁樣睇咧，就係古代道家咧，即係嗱講幾個唔同宗教咧，古代嘅宗教嚟講咧，就係修仙練道嘅道家學説啦。同埋佛家學說，咁佛家學說咧就係勤練內功嘅，即係點樣苦行啊，苦行。但係道家咧就係點樣令到自己清心寡慾，點樣令到自己嘅身體可以得到長壽。咁呢個就係佢就等同點樣去練內丹，點樣去調勻自己嘅呼吸。 即未必係功夫或者內功嚟嘅。 嗰、個係 小説借咗嚟玩啫。 武俠小説借咗嚟玩，同埋嗰個可能係一啲叫做附帶嘅副產品，未必真係咁。本身道家咧就係、是、點樣去養生，點樣去怡養天年。咁練內丹同埋練外丹咧就是、為咗延年益壽，或者去到後期嘅升仙得道。咁樣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古代嗰個鈴咧喺中國嚟講咧已經係有咁樣嘅含義喺度。咁去到西方啊，佢點樣去玩呢個化學呢？即係中方嘅化學，我哋就講到呢度為止啦。可能好多道家人會更加清楚到底係每一句嘅意思係點解？可能佢哋解法又同我哋喺度講嘅。 而家嗰啲去捉鬼嘅啫喎。 唔同嗱，嗰、那個咧道家咧有分三清派啊嘛，佢有唔同嘅派喺度咧。佢其中有一個支派咧就係、是、茅山嘅嗰邊，即係等同係一啲茅山學說係點樣去。 即係依家嗰啲係茅山多啲。 而家香港比較掰嘅就係茅山嗰派，功能性啲嘅，因為佢始終上三清派啊嗰啲咁嘅款咧，咁佢會有分咩五斗米道，我記得好似用木劍啊捉鬼畫符嗰、那個嗰一派咧，係啲五斗米道定係唔記得咗、因為我真係唔係咁清楚嗰啲名啊，我就有呢個咁嘅印象。你知金融小說好多都係玩呢類嘢， 佢玩到亂曬啦。 佢玩得 當然佢唔係玩得最亂嗰、那個， 佢唔係玩得最亂嗰、那個，玩得最亂嗰個係阿還珠樓主。其實玩得最亂係阿還珠樓主蜀山嗰派。 其實蜀山入面咧，佢哋所謂嘅紫青雙劍啊，就唔係劍嚟嘅，唔係兩把劍嚟嘅， 仙氣。 可以咁講，咪又係呢啲原石之石咯。 係啊，練內丹同埋練外丹底下出嚟嘅一種。 唔係佢係兩粒嗰啲鋼珠啊嘛。 哦，係、啊。 但嗰個鋼珠又唔係實體喎，又可以攝翻個人度。 唔係，所以其實玩得最亂係還珠樓主。 唔係，其實呢個 concept 咧，大家有冇睇過阿池上遼一本叫做《星雲二》嘅漫畫咧？咁佢係玩呢、這個李健霸壯士啦，條大佬就係太空啦。咁當然裏邊個唔係想講就話個主角。手裏面有把劍嘅，但係把劍唔係揸住嘅，佢就打開隻手嘅時候咧，就喺隻手度變出嚟嘅。咁佢當你把劍喺佢手上嘅時候咧，佢唔使揸嘅，把劍連浮喺空中嘅。 啊，呢啲 V 嗡嗡， 咁佢就可以飛嘅啦。V 嗡嗡，即係出現呢把劍咧，就佢就飛天都得嘅。咁其實呢樣嘢咧，我相信咧，佢係蜀山，即係當年嗰度鄭少秋把 鄭少秋 抄出嚟嘅、即係由邊個話袁彪同埋阿孟海啊？ 孟海係啊， 抄出嚟嘅， 抄出嚟嘅。 咁大家可以諗咧，其實當年咧嗰樣嘢都係類似㗎，即係真係類似一把雷射劍咁嘅。但當然佢未必係發光嘅，佢未必係發光嘅。 所以如果我哋翻翻去呢個 嗰樣嘢，其實都屬於係廉者之石。不過中國人唔會咁叫， 唔會咁叫。所以翻去如果我哋用煉金術嘅角度嚟睇咧，即係其實中方同西方對於嗰個物質世界咧，都係存在咗好多個疑問，而且好多個嘗試。咁我哋頭先咧，即係第一節提到過咧，對於嗰、那個叫做 noble 啊，即係貴金屬嗰樣嘢咧， 就唔係講價錢貴啊。 係啦，咁我哋都解釋翻啦， 貴族都係 noble， 貴， 因為即係代表咗 矜 貴，同埋佢唔喐。 唔喐， 所以變咗做咧，其實嗰個當年嗰個中世紀，佢係除咗係點樣令到啲 解翻先 ，noble gas 係點解嘛 ？noble gas 墮氣啊嘛，係 啊，墮 氣即係唔喐，冇反應， 冇乜反應。咁呢個noble metal 嗰啲啦，即係最後嗰一個 都係咁上下意思， 都係咁上下啦，即係等同佢係 化學上係咁嘅意思。 喺化學上，佢同水。同熱唔係同水啦，同空氣咧係冇化學反應。 啊， 同水同空氣冇化學反應，唔會產生任何 嘅。唔會有氧化金。 唔會有氧化金，佢唔會喺佢唔會喺低温釋出任何粒子，唔會喺高温釋出任何粒子，即係佢唔會有任何化學反應底下咧，咁我哋叫 noble。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其實喺嗰個中世紀咧，可能係對兩方面都有興趣，一方面就係點樣令到一啲活躍性嘅金屬。變做非活躍性金屬，另外一個方向咧就係點樣將啲非活躍性金屬變做一啲活躍性金屬。咁樣，所以喺呢兩方面嘅情況咧，可能係西方嗰、那個因為頭先阿 Tasco 你都問二個方向，你都問到我，咁以前係咪真係有水銀嘅咧？咁其實呢個就係大家個煉丹方法唔同啦。因為古代中國咧，佢一個大鼎煉一啲物質出嚟啊嘛。咁西方咧就係用啲分腦啊、標腦啊，一啲玻璃嘅瓶咧，不斷用一啲蒸餾， 又見到嗰啲 蒸下實驗， 用到而家都差唔多係嗰啲， 用到而家都係咁上下樣㗎啦。咁都有唔同嘅方法。咁其實咧，最基本說穿咗咧，就係話佢揾一紮物質翻嚟，即係可能係一啲石頭、一啲岩石、一啲沙粒。 我相信中國啊，即係地大物博嘅， 地大物博 容易啲揾到啊。 嗱，好老實講，因為我之前咧就做過一啲雲石嘅買賣嘅，咁、 哦、 所以變咗做咧，我都可以講翻咧喺雲石嗰方面嘅世界點講。咁我哋講翻我化學啲嘢先。喺化學嚟講咧，最簡單嘅就係喺唔同温度底下燒出嚟嘅，蒸漏咗出嚟嘅物質喺唔同。咁所以咧，水銀咧就等同咗喺原材料底下喺咩温度出嚟咧？咁大家自己查翻書啦。呢啲我哋唔再。咁我哋講翻，如果喺個物，即係喺個地理性嚟講咧，因為其實雲石個地理性好高嘅，佢就喺唔同嘅温度。 雲石咩事？ 啊，唔係雲石同大理石好犀利㗎。你真係係啊，因為咧，佢其實本身雲石同大理石咧，天然啊，我哋講緊天然啊，講、 oh, 緊、 okay, okay. 天然底下咧，就係佢唔同嘅材質壓出嚟。嘅紋路，咁所以有啲地方咧，佢出嘅石頭咧係特別紅嘅，就係、是、鐵質重。我頭先都有講啊，第一節出嚟，即係例如如果熟悉雲石啊、麻石啊、大理石嗰啲買賣啊，或者嗰啲學名嘅人都知道，例如印度紅啊、非洲紅啊、中國嘅綠釉紅啊，呢啲咁嘅石頭咧，佢本身係呈現紅色嘅。紅色嘅晶石嘅，咁嗰啲就係等同佢嗰個地帶咧個鐵質含量重，咁人哋喺邊啲地方度開礦咧，就喺呢啲類近嘅附近嘅地方，如果佢有大色好大範圍嘅紅色晶石，就喺呢啲地方入面咧去提煉一啲鐵質出嚟。咁、 哦、 當然啦，有好多唔同嘅麻石，例如咧去到南美啊、南非咧，佢啲石材咧會比較偏向金黃色啲嘅，因為佢嘅晶石唔同啊嘛。佢個晶石組成嘅架構唔同咧，可能會有啲發藍啊、發綠啊、發金色嘅話，佢就係等同佢入面嗰個物質成分啊，個金屬成分唔同。咁等同以前咧喺煉金嘅世界咧，即係我哋講緊中世紀嘅世界咧，就係將呢啲咁嘅物質咧加以提煉，提煉咗出嚟咧就成為咗佢哋可以應用到嘅一啲材質。因為沙粒咧就最快溶嘅，計正沙粒最快溶嘅，溶咗出嚟之後咧。再其次溶出嚟嘅咧，就係一啲液體嘅金屬。咁液體金屬溶咗出嚟之後固體咗啦，咁佢咪加以應用咯。所以如果我哋用一個科學角度，用一個地理角度嚟講咧，就係唔同地方 提煉出嚟嘅金屬有， 其實都係啲冶金屬喎，所謂嘅。 冇錯啊，咁所以變咗做煉金屬，我哋就講到呢度為止啦。 係啊，大家都好悶㗎， 好悶㗎啦，已經去到呢個位， 我去真係泥料 要請師傅 煉成啊， 要煉成啊。 咁我哋講到呢度為止啦，所以我哋冇提過煉成陣啦， 我哋冇提過 煉成陣啦。再講其實係另一啲嘢嚟嘅。 係好， 唉， 咁我哋繼續講翻其他嘅一啲新嘅。 喂，補翻上個禮拜二十歲嘅少年咧，又有啲嘢我冇講到喎。咁關於呢個大叔之平反啦，咁上次講嗰下我哋又講第啲嘢。咁其實呢，其實想講咩大叔嘅平反呢，咁原來就係、是、原來喺現代有好多嘅即係後生嘅觀眾啦，即係原來好討厭呢大叔角色㗎喎，佢哋成日喺度笑嗰啲高達入面嗰啲， 即係唔鍾意賴 花呀。嘩，咁賴花型喎，林雪係嘛，唔鍾意林雪正常。其實佢心胸立利都話唔型，你明白嗎？ 心胸立利都話唔型呀，咁好。 即係你唔鍾意林雪唔出奇呀，但係你年紀大但係有型嘅好多㗎嘛，你中外都唔少呀。 係啊，佢哋中意啊，周潤發嗰啲有冇人中意啊？ 周潤發咪阿伯咯，覺得 係啊， 係嘛？即係佢哋覺得大叔就好惡頂咁樣，咁其實唔係啊嘛，中間有好多好有男性魅力同埋智慧嘅人物，你賭神啊，大叔嚟嘅咋？係啊，唔係咩？賭神咪大叔係咩？ 係大叔，係大叔， 係咪先？咁你年輕嘅觀眾咧，好怕呢啲大叔，好討厭呢啲大叔。咁睇高達， 甚至乎有好多 即係唔中意黑色三連星啊嗰啲咁樣，嗰個樣衰。 甚至乎而家近代好多漫畫啊，將嗰啲大叔咧。夾硬美化咗， 係啊係啊，啊劍心個師傅咧都好有型， 好有型，好靚仔， 全部都美型。 你講起高達咧，新嗰套叫做咩《天空的學校》入面嗰個咧，阿似引嗰個教官咧，都係大叔嚟㗎，但係佢都靚仔咗好多。 個樣咯， 個樣靚仔， 樣唔大叔咯， 個樣唔大叔，但係 唔敢畫大叔， 唔敢畫大叔落去。 呢套二十世紀少年竟然夠膽咗成套戲就啲大叔孭飛，係啦。咁啊，佢同埋咧可以。阿樂仔撞嘅玻璃就可以令到全場年輕嘅觀眾話有型咧，哇！呢個成就好大啊， 好大！ 因為你平時喺普通卡通度咧，你係冇可能發生呢樣。 通常最型嗰啲都係廿幾歲嗰啲嚟噶嘛。 冇錯啦，冇錯啦，永遠就係中意呢個年輕貌美或者靚仔靚女啊嘛。嗯 ，OK， 咁另外咧喺個朋友樂園咧，當佢哋坐住架旅遊巴啊，即校巴啦，入去嗰陣咧，都令我聯想起大屠殺開頭嘅一段喎。 我都有諗到， 佢亦都喺嗰度同佢哋玩遊戲， 甚至乎嗰個隊長好分，即係嗰個女仔咧，嗰個女主持好好笑容，嗰個已經好大屠殺嗰陣時嗰個。 其實大屠殺入面佢咪成日睇錄影帶嘅。 係啊， 係啊。咁錄影帶入面嗰原來就係明日香嘅配音啦。 哦，係 啊，係啊，係啊，宮川優子啊， 係啊，唔清楚，但我哋知道佢個笑容係好健康同好假， 係啦。咁其實佢都係有翻呢啲元素喺度啦。咁同埋佢好似係。好開心咁去學校旅行㗎嘛， 係啊係啊， 感覺，但原來呢去一個好恐怖嘅 camp 囉， 嗯，冇錯， 當然大屠殺去死點啦，更加誇張啲。 不過大屠殺我理解 佢有呢個意象， 有個意象，不過我自己睇大屠殺嘅時候呢就覺得好似去考試咁嘅，即係有一種咁嘅考試，將考試惡化咗嘅 命返嚟喎，大佬考唔到會考要死㗎嘛。 考唔到會考要死㗎咁樣。我有呢種感覺，因為我睇嗰陣時就正式會考。 喔， 即係有啲人有抄功課，有啲人冧班啊。 代入咗。 代入咗。 用唔同嘅方法想唔使死㗎嘛。 唔使死㗎嘛。 而家都可以咁講㗎 嘛。我睇嗰陣時。 返到香港大屠殺就係講即係應屆會考生。 好啦，真係。 OK， 咁另外復活係咪就等於係神呢？咁套戲入面就將樣嘢就好等同咗啦。即係佢話世上只有即係耶穌復活過，係咪？咁其實係唔係咧？咁其實好多神話傳說入面都唔止嘅喎。 可能好多神話傳說講嘅都係同一個人嘅，咁我又 唔係咁，有好多人物都復活啦，係咪？即係佢將等同咗一個人可以復活，就即係 一個象徵啦， 就即係神， 就即係神一個象徵。 唔係咁，你唔好搞錯先，首先。佢即係你基督教練就係耶穌，首先佢係神啊嘛，唔係因為佢復活所以佢係神啊嘛，唔關事㗎嘛， 唔關事㗎嘛。 咁佢呢度就借呢樣嘢就當佢係復活到就係神啦，咁怪啲囉。 個前提設定錯 啊，佢殭屍都復活㗎喎，咁 個前提設定錯咗嘛，佢就係引導你去一個錯誤嘅前提度㗎嘛。 係囉。即假死呢樣嘢好多㗎嘛，咁假死原來未死咁好多神。 係呀係呀。 即唔係咁簡單囉應該係咪，咁但係佢就借咗呢樣嘢。 唔係因為調返轉，如果用一個邏輯呢，即等同個前提係假設佢係神，佢應該可以復活到。但而家呢就係調返轉，如果佢可以復活到佢就係神。 其實呢個咪就係我老豆有須嘅。 係。 咁有須唔係等於係老豆㗎嘛。 冇錯。 咁簡單啫。 呢個係個前提設定個問題，但佢就引導你去。 我覺得呢個講法有少少。即係借用啦，借用啦，純粹咁樣 咯。哦，唔係，佢亦都係講緊就係等同呢個遊民黨利用呢個手法去瞞騙。 好，咁呢個補充翻少少啫。喂，咁另外咧嚟緊呢個 Terminator Salvation 啦，咁5月28日上啦，咁香港應該都同步。誒，改咗中文名啦，就係叫做《未來戰士2018》啊。唔得咩？渣啲個名。咁你咪想去改啲勁啲未來戰士之咩？ 唔係，因為2018好快到啊，我驚到時未有 Terminator。 哦，係啊。咁未來戰士之乜嘢？你想拯救呢個拯救咁啊？ 算啦，我對香港嘅電影商嘅改名手法都已經 驚㗎，大佬。 驚㗎啦，係啊。 即係又乜乜威龍咁樣啊，唔好啊，大佬。 我哋而家都喺度諗緊，到底美國隊長喺香港度做嘅時候，會唔會叫做美國旗俠？咁個旗字係奇怪個旗定係美國旗個旗？ 我諗佢叫翻美國隊長嘅。 美國隊長。 呢啲你已經有咗一個。 系啊， 慣 唔 係， 但 係 旗俠好攬啊嘛，而家個旗俠。 因為之前嗰啲超人喺香港冇名啊嘛，嗰啲佢就會咁叫咯。係 啊，總之而家。 但你唔會蜘蛛旗俠噶嘛，因為大家都叫慣嗰個蜘蛛俠，蝙蝠旗俠咁唔會，因為大家知嗰個叫做蝙蝠俠啊嘛。咁大家有個慣常稱呼嗰啲咧就唔會改嘅。係啦，你變形俠衣咁佢都係用翻當年亞視嘅名啦。 哦，係啊。 係囉係囉，即係大家熟悉㗎嘛呢個名。 變形俠衣嗰陣時其實佢改名嗰個我唔知邊個改，但其實同佢原本個 pop。唔係佢電視裏面佢係醫生嚟㗎嘛。 係啊， 電視版佢真係醫生嚟㗎嘛。 但係就算啦。 漫畫佢唔係醫生啫。咁原來有個叫 Red Hawk 嘅角色㗎，我睇到即係喺 Heroes 入面佢哋咪 introduce 咗呢個喺漫畫店啊，有 Red Hawk 呢樣嘢，但 Red Hawk 唔係原本個 Hawk 變嘅。 唔係原本嗰個嚟㗎，佢係由呢、這個Ross 嗰、那個即係嗰、那個 另一個人啦、 啊、Thunderbolt Ross 呢去即係等同係嗰個將軍啊，而家電影入面嗰個 General Thunderbolt Ross 呢同埋另外一個醫生叫 Samson， 係 Dr. Samson 呢係救出嚟嘅，但係仲未知。 咁個人係邊個嚟嘅呢？ 未知未有 得 到身份。但係佢個力量呢就同原本個 Hawk 呢係唔同嘅、哦、即係原本個 Hawk 呢即係大家個力量啊，講緊打交嗰個力量呢係差唔多嘅，但係原本個 Hawk 呢你越激嬲佢呢佢越勁 啊 嘛，佢呢度咧，你越激嬲佢咧，佢 個 輻射越犀利。 哦， 咁所以大家唔敢激嬲佢， 係 啦，佢唔敢激嬲佢嘅。到底係咩龍溜咧？咁啊未解釋嘅， 係啦。咁咒怨啊，就做咗10年啦。咁又整兩部新作出嚟喎，咁啊唔知係電影定咩啊？係啦，咁咧其中一個故仔咧就係由我哋之前介紹過呢個魔靈娘裏面嘅加護阿姨做女主角嘅喎。係啦。咁呢個講下啫，咁分別就係兩套啦，就是、白色嘅老女啦，冇啦，同埋呢個黑色嘅少女咁樣，佢分別係兩個作品嘅，係啦。咁上次 V 遊戲添喎， 哦係啦，同埋咧會喺呢個6月27日呢個就會6月27日上映啦。咁另外咧會推出一個 V 仔嘅遊戲啊，咁夏天就會發行噶啦，一個 恐怖體感。 恐怖體感啊，咒怨嘅一個遊戲， 大家恐怖下啦。 咁大家成日喺度講啊，話到底咒怨個故仔點㗎？咁亂一度講翻，一度講一翻。咁其實咧，大家睇翻呢個英文版第一集啊，第二集唔好睇啊。第一集咧，其實佢就會將成個故事脈絡砌翻完整少少。咁大家睇英文版，睇翻英文版嗰個咧，咁大家可能會明多少少嘅。咁大家話唔係啊，睇英文版改咗佢唔係喎，佢反而嗰啲鬼用翻日本原班人馬扮翻噶嘛。大家未睇過可能唔知道。呢套咧其實好，反而似翻日本嗰個故仔嘅。佢只不過女主角轉咗第二個人，一個鬼妹咁啫嘛。就去翻日本嘅間屋係日本，佢講我鬼妹係喺日本留學噶嘛。咁啱唔好彩住咗間屋啊嘛。咁其實好多人都住嗰間屋，佢只不過其中一個唔好彩嘅人啫。咁但係大家可以睇翻個英文版，就會了解翻多少少咒怨個脈絡。 始終咧， 其實喺度家庭慘案嚟嘅。即係講個細路仔個男教師，即係個班主任之類咁就即係類似搞咗啊個老婆咁啦，咁跟住俾嗰個老公發現喎，咁個老公咪後來殺咗自己全家咁啦，係、 哦、 有啲似而家嗰啲天水圍咩日與霧啊，即係任達華嗰套啊，即係類似嗰套戲咁上下，有少咁個嘢嘅話，啲天水圍慘案咁上下嘅喎，係啊係，咁當然佢變成鬼嗰 part 冇啦，係啦係啦，咁大家可以睇翻嘅。唔係啲詳細嘅咧，我哋遲啲同大家再講。 相嘅時候，我哋再同大家傾下啦。 相因為你都睇唔到嘅啦，不過你又至於咒怨一啲來龍去脈，其實我哋都知嘅，因為其實我哋好早已經有睇。我哋有 上啊，香港應該 唔知呢個 casting 好難講。咒怨因為我哋其實有睇過電視版嘅。 哦。 大家可能未睇過電視版。 我未啊。 係啊，大家就睇嗰套戲，咁有機會同大家再講翻，又睇啲人做嘅，其實幾好睇嘅電視版。係啦。 咁就嘩，今日都好長我哋講咗。有冇啲資料一定要補返俾大家嘅先？ 我有啊。 係你講一講啦，龍。 上個星期呢就講個全金屬狂潮有機會做電影版啦，係咪？咁其實呢而家呢我哋睇到啲網絡呢開始已經呢有啲新消息過咗嚟呢，就話全金屬狂潮個男主角阿上梁中介呢是會找 Zack 去做 的。哦，是啊，是鬼仔來的。 是鬼仔來的。即是 Zack 是誰呢？即是那個 High School Musical。 是啊，是啊，是啊。 入面那個男主角。咁當然啦，而家已經 OK 的， 贏的。起碼不會找日本那班瘦雞男去做先啦。即是點講，而家日本嗰啲男性呢已經冇咗嗰個肌肉感喺度啊，好多都 BL feel 係咁㗎啦。 係啊，咁變咗做，而家如果佢真係搵 set 去做嘅話呢，我覺得都 OK 嘅嚇。但當然啦，網上面而家已經評論得好犀利啦，到底好唔好睇啊？咁啊呢樣嘢嗰樣嘢啊。 咁其實科幻同埋揸機去打軍事 feel 應該唔會有問題喎。 唔會有問題，對荷里活嚟講已經完全冇問題，同埋係啦，都係講 人形機呢樣嘢，其實你整得冇咁高達。 就已經 OK 㗎啦。 咁問題啫 ,Transformer 唔好差啫係咪？ 咦 ,Transformer 個街戰呢已經係可以證明到荷里活拍戰爭片，即係將動畫變戰爭片嘅嗰個能力喺度。咁所以全金屬 需要懷疑啊。 全金屬狂潮基本上成 crew 人啊，成個艦艇嘅人，除咗阿毛大姐、阿上梁中介同埋阿嚴五長係韓國人、日本人同香港人，即係中國人之外。 你講原本角色？ 原本角色。 係咩？ 嚴五長係韓國人， 佢一改咗做日本鬼佬咁。 我估嗱，毛大姐應該會揾翻個東洋人去做，但係可能會唔會揾翻東方人，會唔會揾翻張子怡嚟做，我都唔知 道。你啊想啊，我係劉玉玲。 係啊，跟住嗰個韓國人 劉玉玲嗰啲， 跟住個嚴五長會唔會揾阿 Ring 去做咧？嗱，唔知啊。但係咧，喺全金屬狂潮入邊成 crew 人都係鬼人，都係鬼樣嚟嘅。都係西方人嚟嘅。 哦，西方人嚟嘅本身。 都係西方人。 哦、okay, okay 或者後期出嗰、那個黑佬佐嗰個隊長呢，即係頂替咗狂牛一號嗰個隊長呢，自己都係中東或者美非混血兒嗰啲嘅。 即係佢都玩得幾國際嘅。 佢 係 原本原本個故事呢九期唔係十期，而家去到十期呢，咁嚟緊呢個春天，其實呢個都係新聞嚟嘅。嚟緊春天呢，阿四季童子作者呢就係話嚟緊今年09年嘅春天呢就會寫第11期完㗎啦。故事完㗎， 小說未完㗎咩？ 小說未完，今年會完㗎啦。咁其實佢個故事發生地點呢，除咗第二期係喺日本，第七期係喺日本之外呢，係喺東京之外呢，所有故事第一期故仔已經發生喺北韓㗎啦。跟住第二 有冇金正日出場？ 有穿金正日，有穿過金正日，係啦。跟住咁點解好多人話點解套故仔咁好都唔喺香港播呢？冇電視台咁播啊？因為第三、第四期唔係第三期小說啊，唔係第三期小說，第三期小說 Into the Book， 第四期小說、第五期小說咧，係講緊香港分裂成南北兩半，中國跟住即係香港，中國分裂咗做南北兩半，香港又分裂咗做南北兩半。我估好多電視台唔敢話嚟播。 點樣分裂南北兩？即係我講香港點分裂咩？香港還香港，九龍還九龍㗎嘛？ 係啊，即係直頭咧， 係咪嗰套《九港大戰》香港畫嗰套咁咯？ 佢唔似，但係冷戰緊。佢直頭第四期、第五期個古仔咧，就係講中介呢群人咧突入咗香港。咁阿毛大姐曾經喺香港生活過，即係佢哋嘅戰隊長啊，曾經喺香港生活過，識得講廣東話，於是乎咧揸架車仔扮呢個清潔工咧去探入呢個香港度。咁咧，佢個畫面從卡通片開始，同埋小說咧都係寫緊呢個香港仔隧道嘅，即係過海隧道嘅，即係喺紅隧嗰個位嘅。即係其實嗰個卡通片已經講緊紅隧嗰個位。咁、那個內戰發生咧就發生咗喺紅隧入邊嘅。即係 咁過癮， 係 好睇喎、啊， 係好睇，所以基本上咧， 快拍出嚟啦咁樣。 哦，話如果佢第一期就玩到嗰度嘅話咧，就已經係開始好嚴重㗎啦。 因為呢個古仔咧，佢唔同高達嘅，佢有啲真實嘅地理嘅地點啊嘛。 點講咧？佢係用一個即係等同嗱，好似 Watchmen 咁款啦，佢用呢個第二次世界大戰， 都啲真實 嘅嗰個美蘇嘅嗰個冷戰啊嘛。佢其實而家都係講緊美蘇冷戰未結束。軍事咧突然間，因為有一個叫 Black Technology 黑科技咧，突然間 inspire 有好多唔同嘅新嘅科技底下咧，令到成個軍事嘅世界冷戰得更犀利。即係美蘇冷戰咧，依然喺呢個古仔入面係未結束嘅。最後而家去到第十期 Nick of Time 嗰個古仔咧，亦都係講緊蘇聯嘅軍方設施喺個古仔個脈絡喺蘇聯嗰度發生，所以成個古仔係好國際化。放心，荷里活實 handle 得到，唔使擔心。 係啦，其實超時空要塞我都覺得唔會差到去邊咯。 唔會差得去邊。 上次我哋都睇過卡拉迪加啦，亦都睇過 Transformer。 哇！佢個影卡拉迪加。 其實你將呢兩個一加埋，咪就係 超 時 空 要 塞咯。 因為嗰啲飛彈嗰個畫嗰個軌跡啊， 好似 頭好似 係撞入人哋個嗰個巨型嘅即係 要塞 要塞度嗰啲。 嗰啲 我直情以為自己睇緊 Marcos 啊！ 我都有咁嘅感覺㗎。咁當 然我唯一擔心咧，邊個做林明明嘅啫？係呢樣啦。 啊、 馬輝就是蜘蛛俠啦，講明啦，唔係佢做佢唔出錢啊，係啊，佢一定要做馬輝。咁啊，林明明揾個 OK 啲嘅亞洲女仔做啦。 頭先講起喂亞洲女仔，我諗佢唔會。頭先講起High School Musical 啦，頭先講起 High School Musical， 可能佢會揾翻阿 Gabriella 做呢個林明明嘅喎。 邊個啊？ High School Musical 入面個女主角 嘅，鬼妹嚟㗎嗰個， 係鬼妹嚟嘅。 我又明明一定係亞洲人嘅，你放心。 真係， 一定係亞洲人嘅。 哦， 因為佢哋而家嗰啲情意結就係咁嘅，你睇龍珠都知啦。 啊， 即係佢梗要講個鬼仔搞個堂妹咁嘅，佢哋個情意結嚟㗎，大家明唔明先？ 算啦，留翻俾電影公司諗啦。 你第時 Eva 咧，寧波麗都一定亞洲人嚟㗎，講明咗㗎。係、 哦、啊，咁 一定要留翻嗰個角色做一個亞洲女仔㗎。 哦， 佢哋啲 formula 嚟 嘅。係啊，所以其實外國咧，英國啊、美國啊都好咧，佢而家已經傾緊一個叫 Yellow Fever。Yellow Fever， 即係嗰啲鬼仔咧，係對於華人啊或者台人係有一種。是一種愛好偏好啊，即係佢哋覺得 冇得意㗎，係 揾唔到食嘅，即係 唔係你 唔係揾到食，而係 你唐人女仔對佢嚟講 係 永遠都係young look㗎，因為你睇下啲鬼妹，係、哎、十幾歲嗰陣好靚㗎，咦哇點解佢廿零歲個樣已經三十幾咁嘅？ 係啊， 我哋睇佢好似三十幾， 唔係我哋就好興鬼妹啫， 唔係㗎啲鬼妹你好快老㗎，同你講 嚇，所以係、啊、外國佢哋已經緊有個 喺鬼佬心目中咧，見啲唐人，佢都唐人 even 男人係㗎，佢唔係淨係女仔，我點解你哋唔老嘅咁？我唔老，我哋好老，但佢覺得我，佢覺得我哋唔老㗎，因為我哋同年紀個樣同佢哋同年紀個樣後生過佢哋好多，佢覺得我哋永遠都 young look 嘅， 係啊， 係啊， 佢廿三歲個樣老過我咁嗰啲啊， 係啦，冇錯啊，即係佢哋眼中唐人係比較後生嘅，咁人哋女仔咁咪幾 Q 咯，不過佢哋口味咧就成日揾啲蒙眼啊、高拳骨就怪啲咁解啫。 哦，嗰、那個係俾迪士尼， 係啊，如果佢哋對唐人女仔個 taste 好少少咧，咁我係贊成嘅。 所以佢哋咧西方人咧係唔中意南方嘅女仔噶。是喜歡江北以上的女仔的。江北以上的女仔呢就是他們心目中那種華人的樣 子。 就是體格比較大一點，鼻啊拳骨啊比較突出一點，眼呢是鳳眼單鳳眼那種東西的。所以單眼皮、哦、因為南方的女仔呢比較少嬌小一點，個樣眼睛大大啊，個鼻尖尖，嘴下巴尖尖那些。 他不喜歡的。 他不喜歡的。他喜歡這些北方佳麗。 哦 Okay. 所以又不同，所以點解會興到劉玉玲呢啲樣咧？ 林唔係踩劉玉玲啊，好出色嘅演員， 好出色嘅演員，即係大家嗰個江南江北嘅分別啫，係啦， 係啦，係啦，係啦。喂，咁我哋其實你上次講過咧，叫 Deja Vu 呢樣嘢啦，咁其實原來我哋真係都已經試過嘅喎，好多人都試過㗎，係啊，我阿 Tasco 試過一個好強烈嘅。是啊，預示到一個朋友 又拉返去 Full Metal Panic 啦 ,Full Metal Panic 全金屬狂潮而家去到第十期呢都係玩緊 Deja Vu。 都會關呢樣事。嗱我有機會呢就講下呢樣嘢喎。今日唔講住你 嘅講住啦。 咁另外我哋可以交代返少少啦，我哋其實呢個科幻呢樣嘢同靈異嘅講兩句算啦，有咩分別？ 科幻係作品嚟嘅。靈異呢係你解釋唔到嘅現象。我的解釋就是這麼簡單，所以我們講科幻呢是因為我們先有作品，再即是等同一個作者為什麼會寫科幻作品，因為他有一個科學根基，同埋對科學有一種空想在這裡，所以他創作了一個故事，就利用他自己認為的一種或者他所學的科學同埋對未來的一種構想，而推廣出一個小說或者一個媒體出嚟，但係就講翻一啲人性嘅嘢。我咁樣理解科幻。咁靈異咧就係一啲你解釋唔到嘅現象，用科學解釋唔到嘅現象，咁叫靈異。 佢嘗試用科學解釋，佢都有嘅。 唔係，但係靈異本身就係一個科學解釋唔到嘅現象，但係你嘗試用科學去解釋咧，就係你另外一個解釋啫。但係靈異本身就係你唔明嘅嘢咯。即係你理解唔到，你睇完你唔明嘅嘢咯。我覺得係咁啦。 我又唔同睇法喎。但係我哋之前有一集咧有講過啦，或者我 key 翻條 link 大家有去聽翻嗰集啊。嗰集就正係講呢個 happening 嘅。咁大家喺後半段嚟有講啦。咁啊，我講啲咁多啦。咁我哋 即係我自己啦，或者咁講啦。其實呢樣嘢之前大家有問過，我哋其實有解釋過嚟都。咁喺 Doc 嗰次係一個講座裏邊休息時間，咁我哋大家冇聽到。咁我就講過啊，其實我哋覺得科幻就係先有即係人哋寫咗啲作品出嚟啦。咁中間可以好科學性咯，亦都可以好虛嘅喎。 好虛 都得 嘅 喎，係都得，係即係 機械人而家都未有嘅，但你不停 咁或者咁講啦，咁香港點解哇永遠都孕育唔出一啲好出色嘅科幻作品咧？原來咧，中環有樣嘢就係咧，佢哋分唔到咩係神怪，咩係科幻嘅。嗱，唔好用靈異啦， 唔好用靈異啦， 神怪佢分唔到嘅。你科下玩咧，又神怪喎變。 或者寧願即係咁樣，中國人寧願相信係有神怪，但佢又唔相信有，即係佢唔會。佢寧願相信有神怪，佢唔會尋根究底揾 怪。我唔係講緊神同埋怪咁樣。 我知道，我知道， 即係啲神怪嘅。你科幻其實唔應該神怪噶嘛。 係啊，佢情願相信有。 你唔可以話 Superman 都神怪噶喎。 唔可以， 因為佢係有一個假設，如果有一個咁嘅人嚟咗地球會點？喺個 What if？OK，What if 之後後邊嗰部分咧係理性嘅。 理性嘅， 係啦，即係好似叮當咁啫嘛。叮當除咗叮當自己同埋佢啲法寶之外，嗰世界係正常噶。 即基本上呢啲 character 係用堆砌嘅一啲資料堆砌出嚟。 即死亡筆記咁死亡筆記講死神應該靈異係咪？咁佢又其實唔係，佢其實好理性喎。佢話如果即人間即有人得到一本可以話控制人生死嘅嘢，到底會發生咩事？之後嗰啲鬥智鬥力完全理性喎。 或者用我講少少我角度，我角度就係神怪同靈異，即科幻同靈異咧，喺一個作品嚟講咧。是一個引子嚟嘅，即係引導你有興趣繼續去了解呢個故事，然之後再去深思個故仔入面，即係好多科幻嘅故事，好多靈異嘅故事，其實佢歸根究底，佢唔係真係想講科幻，唔係真係想講科學，唔係真係想講說神道㗎，佢有好多人性嘅黑畫面啊，有好多人性嘅 借呢啲嘢講，借呢啲嘢，聊齋都其實有嘢講㗎， 聊齋係有嘢講底下，但係佢因為要。佢如果一開頭正經八板咁樣話俾你聽，我係講人性嘅。 唔係聊齋咧，其實因為啲政治問題，所以避開咗，所以要用呢個鬼神。 即係如果我要開宗明義講政治，開宗明義講人生嘅話，你未必會睇。但如果我 唔係，係會俾人拉嘅。 嚇，當然啦。 你金融啊，本身都係有啲政治諷刺嘅意味㗎。 哦，所以佢嗰陣時已經開宗明義講到明，我寫咗《笑傲江》，即係佢寫咗《笑傲江湖》之後，佢就不涉政治㗎啦。 係啦，裏邊對邊個角色其實即係。現實生活裏面邊一位人物咧？咁當時啲人就一睇就會心明知明知。我哋而家睇可能就唔知啊。 我哋而家 當 係 一個當翻係一個普通嘅角色。咁其實好多人寫嘢嗰陣都係有啲目的啦，即係其實想表達一啲自己意境，即係意思咁樣。 所以話每一套作品都係有佢時代性喺度。 咁係咁啊，講翻轉頭啦。咁其實我哋唯一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咧，大家都會講奇怪嘢嘅，係啦，科幻都奇怪嘅。咁你奇怪之餘咧，其實係會係提出一啲可能性俾大家。係啦，咁就唔同咧，話即某啲節目啦，即係我唔係話靈異節目唔好，我好中意聽嘅。 我都好中意聽 嘅。咁當中我都好讚賞咧，中間有一啲嘅師傅咧。佢都好理性喎，係雖然我唔係一定 buy 佢嗰個宗教啊，係唔係？但係佢哋都會用一啲好科學去解釋翻一啲嘢。嗱，佢科學嘅程度去到同我哋講緊而家科幻啲嘢嗰個程度㗎，甚至乎更高。我聽過有啲更高，佢用一啲即係重能量啊咁去解釋一啲嘢。咁量子力学啊，咁甚至讲到呢啲，当然佢嗰啲唔系话好去到好大学级数嗰啲，但系佢用呢啲嚟解释一啲现象咧，佢系解释得唔错噶喎， 系 有佢嘅逻辑喺度噶喎。咁如果咧纯粹当系一个提供多一个可能性俾大家咧，我系赞同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唔系嘅，哇，原来嗰位师傅揾食嘅啫，即系讲到自己即系上天落地啊，阎罗王同耶稣都系我个 friend， 咁有啲离谱咯。你明白嗎？同埋好煽動大家去即係去揾鬼嘅。咁大家千祈唔好亂咁嚟。即係我唔好你唔好理我相唔相信有鬼先。我當你假設係可能有可能有救㗎啦。我話俾你聽，嗰個地方入面可能有隻獅子嘅。你會唔會走一個籠入面啊？唔好無端端貪得意。咁咪就係大家就見過喺一啲嗰條咩？咪有啲動物園係開放嘅，即坐架車入去嗰啲，有啲人真係唔識死啊，落車同啲獅子玩，叫咁樣食咗。咁如果大家覺得你 你以為啲獅子拍咗針你就 唔係啊？呢啲係撩鬼攞命啊！正所謂佢哋講嘅，咁即係大家就唔好亂咁嚟，係啊！即係真係唔好亂咁嚟，係啊！即係無論邊個教派都好，唔理你基督教咩，唔好亂咁嚟，即係呢啲嘢唔係咁得意嘅。係啊，即係大家小心啲。大家喺作品上，大家理解咧就冇問題， 冇問題。 幾個鬼氣冇問題， 冇問題。 睇完午夜空靈唔使驚去廁所，冇鬼嘅。OK 啊，唔係講啊，即係個故事入面啊。OK， 睇戲啫， 睇戲啫。 你唔會睇完午夜空靈，你屋企多咗隻鬼嘅電視走出嚟㗎嘛？ 你睇完午夜空靈之後，你電話響冇事嘅照接得㗎。 係啦，冇錯啦，即係大家唔好撈亂現實同埋作品啦。 同埋作品。 睇個作品，睇完個超人同怪獸打得好勁咧，你呢個世界知道係冇超人同怪獸㗎嘛？ 係 啊，你唔驚係咪？ 係。 點解睇完套鬼戲你要驚咧？係 啊。 咁當然唔多唔少影響咗嗰個心情。 心情嘅。 係啊，咁呢個影響心情意思即係去到睇完一套悲慘嘅戲，你都會有啲心酸啦。咁呢個 OK 嘅，咁但係大家唔好理性上咧，唔好跟住就驚咗七日。我真係聽嗰時話睇完。午夜空靈啊，驚足七日，唔敢開電視機啊！即係嗰啲就離譜咗少少。 因為其實作品自己本身咧，就係帶來一種娛樂同埋一種官能刺激嘅啫。咁你驚係因為佢真係刺激咗你，好成功咁利用一個官能 七日咧，就過咗少少啦， 過咗少少啦。 係啦係啦，即係你聽睇完嗰下，哇！出場咧，仲有啲毛管動，正常嘅， 正常嘅。 我哋聽完呢啲寫得好好嘅鬼故，我哋都毛管動，係照去廁所嘅。OK， 啊，即係兩回事。 兩回事。 故事寫得好啫，係啦，係啦。咁大家成年人就有理性去分析翻呢樣嘢。 我哋大家都係娛樂講故事嘅啫。 冇錯啦，大家就著重翻嗰個娛樂咧，同 個作品嘅， 同埋大家啟發啊， 個啟發 冇錯，嗰個先緊要啊。即係就算啲靈異故事你睇完之後，其實佢有嘢想 講。佢有嘢想講啊！即係例如畫皮佢都有嘢想講。 有嘢講，有嘢講嘅。係你睇完午夜空靈，你唔好淨係諗住鬼啦。其實貞子係好悲慘㗎。 有嘢講嘅。 即係午夜空靈入面嗰個貞子係鬼嘅，好慘㗎。即係佢有佢一啲嘅人生命運。即係如果唔知大家可能冇睇曬成個小説或者其他嗰啲啦。原來一個係一個好慘嘅一個女仔嚟嘅。咁大家去了解翻到底背後其實有啲咩作者或者導演有啲咩想帶俾你？想啟發你嘅咁，如果咁咧就好有意義啦。 係， 無論你睇超人又好，怪獸又好，科幻又好，太空大戰又好， 定係睇呢個學景紅心又好， 原來都係啦，學到嘢啊，最 都要學到嘢嘅， 學到嘢呢下先緊要啊嘛。係咯，咁或者今日講到爆曬鐘 嘅 真係。 好啊，或者我哋下次再睇下有啲咩話題，例如我哋頭先講個 Deja Vu 啦，我哋 會講翻啦， 會再講翻啦嚇，睇下唔同嘅作品嚇，我哋好強調唔同嘅作品點樣去用唔同嘅角度去講呢一個故仔啊。 係啦，咁大家嗱，我講嗰次我 email address 咧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啦，就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大家如果有啲咩意見啊，或者啲咩嘢嘅補充翻我哋即係不足嘅嘢咧，咁大家可以 email 我哋喎，隨時等緊大家來信同埋回信嘅。係啦，咁同埋大家想支持翻。兩個嘅網台嘅廣播啦，咁就喺 openradiohk.com 啦，逢星期一晚11点啦，同埋 onairpower.com 逢星期二晚10点嘅，咁我哋呢兩個節目會這個節目會喺兩個台度聯播咁啦，係啦，咁之後嘅可以 open radio 聽翻成個完整版本，即係包括我哋而家呢段嘅重温嘅 ，OK， 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講啲更精彩嘅節目啦， 好 ，OK， 好，拜拜， 拜拜。